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叹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买趁手，记得来啊！ 反常世态，合众为色。 好，咁欢迎各位观众又再次收睇逢星期二晚嘅合众为色啦。咁今日嘅主持有我阿南同埋阿辉啦。咁就首先就提翻各位观众啦，咁样就已经六月尾啦，咁就希望各位观众如果继续支持合众为色嘅节目同埋普罗my radio 呢个平台嘅话咧，咁就可以交翻呢个七月份嘅月费。咁样点样交嘅方法咧，喺片头一开始已经有讲到噶啦，咁都唔重复啦。咁就首先好多谢交个月费嘅观众啦，咁亦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呢个节目嘅。咁今日究竟我哋会讲啲乜嘢咧？ 咁就其实今日都唔。今日就暢遊下國際時事咯， 係喺呢個國際嘅視野，談呢個中國喺同世界嘅關係 咁然後你香港應該點樣即係自處咧？ 如何自處？ 係啊，好中學雞討論。 因為其實點解會突然之間， 但係都幾有 呢嚿嘢？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越嚟越多人開始提咧。而且今日我上 Facebook 睇到其中一單新聞，就係講緊話，如果喺呢個七月初嘅南海嗰個主權判咗之後，中國可能會退出呢個海洋公約啊嘛，係咪？ 係啦，係啦。 咁呢一類嘅事件，其實對於唔少，我相信對於唔少聽眾嚟講話，或者甚至乎一啲經常性已經去研究即係對呢件事有興趣嘅年輕人嚟講，都唔會好認真諗到。究竟中國退出了海洋公約是會引發什麼事？因為不是個個都有讀世史或者個個都有讀國際關係的嘛，那就靠你來講，因為我兩樣都沒讀。 即是怎樣？你兩樣都沒讀，那然後 是的，但是究竟其實 那就又要講一下個背景先啦，那其實南海爭議呢其實就持續了很久的了，不是說無緣無故爆出來的。那其實都其實早幾年都好，你都經常聽到即中國即就呢個南海爭議和呢一個東南亞各國點樣係有爭執啊、爭吵啊咁樣樣啦。特別係呢一個所謂東盟啦，東盟就係一啲東南亞國家組成嘅聯盟啦。咁然後仲有日本啦，仲有就係菲律賓啦，其實都即呢啲咁樣嘅國家，其實都對於中國嗰、那個。日本就是另外即上少少的海域啦。咁啊，讲紧南海就系、是、即主要都系东南亚国家啦，就有一个领土 嘅領唔係領土領海嘅一個嘅爭議喺度嘅，即係究竟啊，我嗰個專屬即係、就是、我自己嘅領海應該劃到邊度咧？ 我唔知道網上啲圖係咪絕對地啱啦。咁但係我大概睇嗰個網上啲圖係話，如果真係根據中國嗰個宣稱嘅主權嘅、 九段線啊， 佢係去到人哋國家門口㗎 喎。係啊係啊，即係咁樣。 根本上冇可能嘅喎。 係啊，即係佢係劃到去，即係譬如泰國啦、越南啦。菲律賓啊，呢啲咁樣嘅， 我見佢貼住人哋嘅國土喎， 食曬咁滯，即係嗰一忽係俾即係中國食。 即係人哋啲漁民一出海就已經去咗佢嘅領土。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唔需要出海啊！你即係一個依靠漁業為生嘅國家，可以變翻做一個農業為生咯，即係可以試下。如果即係呢一個係承認嘅話，呢、這、一個所謂嘅主張。咁、所以就好離譜嘅，其實都即係一般人睇都覺得好離譜啦。咁當然即係東南亞國家都覺得好離譜啦。咁抗議啊，其實都喺一個好多國際場合上面，尤其係即係所謂東盟有嘅時候，即係都會發表一個叫做所謂的宣言啦。 而且其實呢段時間都即係嗰個衝突都大咗，見好似前兩日呢、這個係咪印度就有開炮去炸呢、這、一個？ 唔係印度，印尼 就去開炮炸呢一個中國嘅漁船。 係， 即係再前段都好似有菲律賓嘅唔知乜嘢就去驅逐嗰啲漁民或者拉曬啲漁民。 其實好黑人憎嘅，即係中國嘅漁民好黑人憎嘅，佢經常係過呢一個人哋國家。那個 海域 係啦，個經濟專屬區嗰度捕魚，喺度偷魚，即簡單啲嚟講， 因為自己的地方已經偷曬啦。 係因為中國人係咁賤嘅，即係竭澤而漁啊，要即係佢捉曬，連啲魚毛仔佢都要捉曬。 佢自己嗰度， 所以而家中國沿海其實冇乜魚捉啊，咁所以啲 蟲都揾唔到。 係啊，所以啲漁民就去曬更加遠嘅地方，譬如去即係南。東南亞國家嗰啲嘅，即係南海嗰邊係去捕魚啦，咁樣樣。即係呢個係一個其實係好自私嘅做法嚟噶嘛。即係你自己 你自己食曬自己嗰啲都算啦。 係你自己唔理自己嗰個你哋國家嗰個 生態 嗰個生態，究竟可唔可以 sustain 落去？跟住就竭澤而漁，跟住好啦，真係到冇曬魚啊，咁就走去我哋國家嘅門前係去捕魚。咁我哋國家嘅漁民係食咩呢？如果你咁樣又嚟多次，又竭澤而漁食曬我哋國家捕曬我哋國家啲魚，咁其實即係中國。是咁衰啊！其實中國人是咁衰，所以佢喺國際上是冇 friend 嘅。咁啊，所以即係點解呢一個爭議係點解咁多國家是咁強硬呢？咁當然就即係當然都同一個美帝重返呢一個亞太嘅一個咁樣嘅策略係有關啦。所以即係連呢個越南咁樣或者係菲律賓咁嘅國家都係即係能夠係 出聲， 係啦，係呢一個。重重咁抽擊呢個中國嘅外交部，咁但係呢一次值得關注嘅地方係咩呢？值得關注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呢一個中國係放風，係話如果呢個國際嘅仲裁法庭咧，即係海牙嗰邊咧，係如果係唔承認呢個中國劃嘅一個九段線咧，咁咧係佢哋咧係會有一個打算，就係話會退出呢個國際海洋公約嘅。 係，我有問題。係，就係之前其實呢個法庭去。叫做審呢單案嘅時候，唔係一開始中國已經話佢唔參與，亦都唔會承認嘅結果咁樣。而且海牙法庭要求佢提出證據嘅時候，佢都話我唔會參與，我唔會提出證據噶。咁到最後無論審咩結果，其實佢都唔會承認噶啦。 唔會承認咩？唔係因為佢簽咗嗰個公約啊嘛。因為國際法就係、是、 即係如果審咗出嚟，就點都要跟。 因為國際法或者國際即係國際關係裏邊咧，有好多所謂。國際慣例就是一些 norms 或者一些國際的公約，一些這樣的 convention 這樣，你簽了之後你其實是要跟的、啊、雖然就不會說好像我們即是一般國家， 因為我經常以為聯即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那些立約呢就好像聯合國那樣沒用的嘛、 哦、不是的，其實就當然佢唔會有一個好似國家咁樣嘅法庭，佢落咗個判決之後，佢會一定要執行得到啦，或者會懲罰到你啦。但如果你喺國際上違反一啲公約嘅話，其實你都要承受一個後果。雖然即係唔係，雖然即係你唔能夠懲罰一個國家啦，咁但係其實 有好多即係國際上嘅一個嘅制裁咯，會譬如經濟上嘅制裁啦，譬如呢、這、一個你個國家嗰個 reputation 會下降啦，譬如你嗰個國家係冇一個道德高地啦，即係咁講啦，道德高地啦， 中國完全唔在乎， 係或者冇一個或者再冇一個 legitimacy 一個叫做認受性啦，喺一啲國際行動上面冇一個認受性啦，即係譬如 for example 你將來 claim 一啲嘢。譬如你在同第二個國家有爭議嘅，你係咁樣嘅主張嘅，或者你係主張啊，我係因為人道理由，所以先介入非洲嘅一啲戰事啊。但係你到時咁講，就冇人再信你啦。即係諸如此類呢啲係例子啦。咁啊，國際關係其實都有講嘅。咁係咪冇用？咁就咁係咪冇用？咁你要視乎即係有冇一個有力嘅制裁啦。咁但係其實人嘅即係其實唔同國家都記住你呢啲衰嘢啦。即係好老實咁講，即係中國衰到即係中國唔守國際約、國際一啲慣例或者公約嘅結果就係冇朋友啦喺國際上。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中國喺國際上其實冇盟友啊，嚇係一個國際關係嘅。 而家連俄羅斯都唔嚇 係啊，國際關係 俄羅斯話就係得呢一個美國一個超級強國啊嘛。 係啊，咁其實即係好似俄王咁樣，即係好似俄佬咁樣，都係國際關係上嘅獨撚嚟噶，都係冇一個即係叫做所謂真心盟友噶。咁但係人哋串得起碼俄羅斯，人哋因為點解咧？因為俄羅斯佢好多天然資源嘅嚇。佢天然資源極多嘅，同埋佢喺個地理位置係揸住歐洲春袋，所以人哋串得起咯。同埋俄羅斯假假地爛船都有三根釘，前蘇聯 係啊 嚇嘅繼承國啊嘛。咁但係中國係什麼也不是啊嘛。呢啲講句就係、是、咁，所以其實即係中國喺一個國際上嗰、那個立場係即係嗰個位置啊關係啊係不斷被孤立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佢退出嘅話，會有啲咩後果呢？退出嘅話，咁佢就唔可以再即係經常用嘅佢引用國際法啦嘛。即係中國嘅外交部係好鍾意講，就話請美方遵守呢一個國際法，或者係呢一個叫做慣例，唔好再干擾呢一個中方嘅主權啊呢一類。咁佢就冇得咁講㗎啦，即係冇得再咁 claim 㗎啦。咁同埋佢即係你啱啱問到點解佢即係中國唔去海牙法庭，係去即係打或者申訴，因為佢理規啊嘛。因為根據， 因為其實佢好唔 make sense， 佢九段線係真係去到人哋國家門口。 唔係，因為佢個主張其實係唔承認噶嘛，係你拎上國際法庭。海牙法庭其實係唔你係唔會贏啊嘛，佢嘅主張係歷史性權利。歷史性權利，咁現行嘅國際法冇所謂歷史性， 即係周天子， 即 係 佢係啊，佢 講個普天之下， 即係佢自己 FF 出嚟㗎，即係點解佢會咁樣 FF 出嚟？如果你用另外一個角度係去解讀咧，其實中國其實就係想掌握一個國際關係上面嘅一個叫做所謂嘅話語權，即係點樣釐定嗰、那個標準啊 ，agenda setting 嘅一個咁樣嘅權力，係去點樣演繹一啲所謂嘅慣例或者係標準，咁佢係嘗試係要咁樣做，但北京或者是中國就不是美帝嚟嘅，大家都知道美帝即係而家呢一套咁樣嘅國際法或者係成個世界嘅秩序，其實就是戰後美國係主導建立嘅啦。咁你中國其實想挑戰嘅話咧，坦白咁講就未有咁嘅能力嘅。咁所以你拎上去國際海牙法庭咁樣係去仲裁，其實你係冇贏面嘅，所以中國先一直都話、我唔同你傾啊嚇，你點樣個判決個結果出嚟，我都唔會承認嘅，因為佢知道理虧，佢實輸嘅，所以菲律賓嗰啲佢又話去審咯嚇、你咪交去 嚟啊 咯，我實贏，因為佢知道實贏。咁好啦，而家即係收到風就係話可能即係好大機會啦。就是中國會即不承認中國的主張，所謂九段線，現在就發爛渣了，發爛渣就打算退出這個國際海洋公約，就做一個叫做放風施壓，他很喜歡、經常放一些風出來， 我不跟你們玩了，如果你不 是啊是啊，即 是你不應承我就不跟你玩， 香港獨立那你就我就斷水斷糧，你沒有生意做，即是那類的威脅他很喜歡做的。但是在我那個角度嚟讲，我觉得佢唔会退出嘅，因为佢退出咗咧，佢其实就开波啦，真系 就抽咯。 係啊，即係點解外播？因為 我其實好奇怪，我成日喺 Facebook 咧見到人 share 嗰啲content farm 咧，嗰啲標題，即係我冇睇啦，但係嗰啲標題係。如果中美一開戰，中共將可以動員唔知幾多億人咁樣，然之後話中國啲戰機幾勁幾勁，我心諗係咪真係有人會信？ 冇㗎，即係信咩啊？ 信即係中國啲戰機勁到可以， 係啊係啊， 一架可以鬥兩架美國戰機， 係啊係啊，即係佢自爆咯，飛近落去嘅，佢一架換一架，咩啊抵啊大佬啊！ 我嗰啲咁平， 我係啊，我嗰啲咁平，你美帝一架 F 廿二，我攞架咁樣嘅國產 J 千唔知咩十定二十飛埋去，砰自爆咁攞一架咁抵啊！一換一係好抵啊！我話你聽，所以係如果有咁嘅技術能夠自爆到係抵嘅，不過即係。即係如果你話正式咁樣樣一個常規戰爭咁，你話有冇得打咧？咁就我唔係專家，咁我唔知啊。不過即係聽聞咧，就係中國嗰啲所謂嘅戰機咧，那個 N 戰個引擎咧，就係問俄佬賣嘅咁樣樣。咁俄佬喺戰機嘅技術咧，就好似咧就略遜 嘅， 略 係唔差，冇錯，但係都冇美國咁好。 係啦，就略遜美帝嘅咁樣，即係呢啲咁嘅戰略分析，咁啊唔好班唔農夫啦，我唔識啦。 我都唔識。 係啊， 遲啲揾個軍事專家上。 係啊係啊，咁所以但係即係你話夠唔夠膽打？咁我覺得唔夠膽打，個約都未必退，可以同你講，因為佢退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大嘅挑釁嚟嘅，其實。即係點解好大挑釁咧？因為你唔鋸一啲嘢，跟住你就去退。你退其實係一個叫做唔係一個喺現代國際關係裏面一個好明智嘅舉動嚟嘅。因為而家國際關係就好多一個叫所謂好多雙邊嘅一個嘅溝通或者談判，即係凡事 都可以傾。 係啦，冇錯，大家都可以坐低斟下先，即係唔好有誤會。最緊要呢點，唔好有誤會嚇。我哋雙邊傾或者多邊關係傾都 OK 嘅嚇，就好中意抗得呢啲咁樣嘅一啲嘅傾偈會、吹水會。咁你唔好理有冇用先啦，但係。即係冇你唔好理有冇一啲實際功用，但喺溝通上面或者資訊流通或者會唔會有一個誤判咁樣就減低咗，因為好多時候就係有學者就係話點解會有前一兩次世界大戰，就係因為國與國之間係猜忌或者一個秘密聯盟嘅一個制度，令到彼此之間有猜疑，咁所以就爆發戰爭啦咁樣樣。咁但係如果中國採取一個咁單邊嘅一個咁樣嘅態度，即係話我係中國喎，我好多民意喎，咁你都唔聽我講，九段都唔俾我而家就唔同你玩，即係佢諗住一个杯葛晒咁多全世界咁多个国家咧，咁佢就玩唔过啊，应该咁其实亦都系一个好臭串或者一个好 hostile， 即系好 hostile。 唔系，但系我印象中就有人将佢话如果真系退出咗，就类比翻唔记得咗系边系咪日本定系。当年德国纳粹都有退出过某些嘢，然之后就开始打 嗰个日本 系。 大家都知道啦。咁一战之后就有一个国际联盟啦。咁国际联盟咧，咁就系一只纸老虎啦。共产党嘅语言就系一只纸老虎啦。点解一只纸老虎呢？就是、因为美帝咧系唔喺国联入边嘅。咁所以就好多時候有一個叫做國聯一啲咁嘅裁決咧，其實都係冇一個實際功效出嚟嘅。譬如你經濟制裁咧，其實制裁唔到嘅。或者是你 唔係啊！你中國可以一個人一個國家經濟制裁曬其他咁多個國家， 可以試下咯。係啊，我覺得可以啊，咁去試咯。我唔即係作為一個一介刁民， 即係你睇翻嗰啲土共或者嗰啲藍絲阿叔阿伯，佢成日都講中國如果要鎖國，成個世界一齊食屎 嘅。嗯，其實唔係啊，喺我嘅角度即係炒開少少，我覺得中國如果鎖國嘅話，其實係幫世界戒毒，然後係即係促進呢個世界。经济的转型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讲回国民，即国联先啦。国联就只有老虎啦，冇牙老虎啦。其实就很多裁决其实执行不到啦。你叫话要一些叫做譬如九一八事变有一个冲突在度啦，要求国联系派兵阻止日本系这个成立一个叫满洲国咧，其实系冇喐到啦。咁國聯做嘅一啲叫經濟制裁咁樣樣，其實都係冇用啦。 啊，因為最大嗰粒嘢即係美國咧，其實係冇經濟制裁到嘅。因為佢即係日本仲係可以同一個美國係做一個叫做經濟嘅活動咁樣樣嘅。咁你其實就有歷史學家就會認為，或者有睇呢啲即係研究呢啲，覺得其實即係國聯係冇乜用啦嚇。咁我哋唔好比較即係國聯同埋一個叫聯合國嗰、那個嗰、那個嘅性質先，或者嗰個效用先啦。有一點是值得比，即係對比啊，就是話退出了嘛，其實不是納粹德國退出，咁當然納粹德國同埋呢個法西斯意大利都有退出嘅，有冇加入過？我唔記得咗。咁但我好記得就係日本退出咗嘅，即係九一八之後，即係因為當時國聯有一個調查團，咁佢調查完之後得出嚟嘅結論咧，就係話咧日軍咧嘅佔領行動咧係錯誤嘅，你要交翻滿洲俾中國咁樣。咁 唔係交翻滿洲俾清朝， 唔係中國九一八事變咯、 啊。九一八事變已經係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交翻俾 中華民國。咁然後即係日本彩都有味啦，係嘛？咁所以就當時嘅日本代表咧，係即時咧喺個會場嗰度轉身就走，就退出咗國聯嚇。咁、退出咗國聯咧。理論上就為所欲為啦、啊、因為佢唔需要再遵守所謂你哋國際之間定出嚟嘅一啲 norms 或者一啲條約，咁但係個結果就係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就係、是、為所欲為嘅效果就係世界大戰咯。 但 係 前提係當時嘅國際情況，即使喺日本退出咗國際聯盟，嗰、個叫國際聯盟， 係國際 國際聯盟之後。都是有人同日本，即是有其他国家同日本同一战线的嘛。 是啊。 但是如果我即是问一句，倘若今时今日类比返就是中国退出了这个海洋公国之后，会不会有人在这个情况下同中国同一阵线？ 我不知道、啊、那你要问下中国、啊、你觉得即是你问下中国外交部华春莹，你觉得如果开战的话，有没有国家是会 会跟你一起站在你那条边？ 那他通常不会答你的，他就是什么这样胡混过去啦。那是啦，你这个问题其实你这个疑问是讲得问得挺好啦。那究竟还有没有国家是会这个再跟中国联一阵线呢？如果将来那個關係去到咁嚴峻嘅時候，即係喺一個戰爭邊緣嘅時候，仲會唔會係有人係支持中國呢？咁樣樣，咁當然就嗰、那個答案就留翻即係俾聽眾自己諗下啦。咁樣係咪真係咁犀利呢？中國嗰啲經濟， 分分鐘可能係去到非洲嗰啲國家咁樣，係即係有一堆土著嗰啲矛喺度舉。 係啊係啊， 加油啊中國！ 其實中國最多盟友喺邊度咧？就係啲亞非拉落後國家，因為佢個金錢外交，即係喺呢個萬隆會議之後，就係同第三世界國家結成聯盟啊，就係用錢係去收買一啲亞非拉國家啦，係去吸引佢哋嘅支持啦，喺聯合國都多啲票啦，咁樣一路都係咁樣嘅外交政策。咁但係即係呢度又可以講下，就係呢個外交政策其實係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去到今時今日，其實都不可以說失敗的，就是有些危機啦，就是因為非洲人就發覺，喂，原來這班中國人找我們老親的。因為大家如果之前有看過新聞，其實都有講過一下，就是其實中國很多企業呢，以一個叫做援助那個國家的政府之後呢，就派一些中資的機構入去做生意啦。但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做生意是很契弟的，殺雞取卵的嘛，是不理當地人的嘛，即譬如你 即最大嘅就係、是、即最大嘅經濟模式就係中國政府會首先送一筆錢過去嘅， 啦，咁 就同你講話你同我做生意，又幫你俾首期， 係啦，平同埋好平嘅， 係啦，點知到後來其實嗰個地方係應付唔到，即我幫你俾咗首期，自己都要供噶，但係嗰條友其實係嗰個國家係供唔到嘅，到最後就攞曬你啲錢走，或者就一嘢就進駐去喺度自己為所欲為咁樣。 咁樣啊？咁我唔肯定喎，但我聽翻嚟就係嗰中資機構入咗個國家做生意之後咧，佢請咧，佢唔係請翻本地人，佢請翻中國人嘅嚇。跟住咧，成班中國佬咧就喺嗰度做生意啦。咁然後咧就係賤價咁樣係去剝削當地嘅天然資源嚇。咁然後對於當地人嘅經濟發展或者係利益其實冇幫助嘅嚇，因為大家知道就係 即係講緊美國啊，或者係呢啲咁樣嘅一個叫做帝國主義國家啦，係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剝削資源，都係帝國主義，但係佢哋帶過嚟嘅其實係一啲叫做文明啊嘛。或者是一個叫做先進的一些東西嘛，即明白嗎？即 我雖然很賤價地拿你的天然資源，但是因為我本身是、那套文明或者那個制度是好的， 我是有意又好無意又好，其實是一個是留一些好東西給你的，即是這樣說啦。但是中國的新的殖民主義其實沒有的、是一個劣質的帝國主義的，去到那裡、搶曬之後逢即真的好像蝗蟲一樣逢一聲就沒有了些稻米，之後就什麼都沒有，屎都冇留俾你嘅，吓、啊，即系佢嗰啲黄金系一定系要喺自己国家。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嗰、那个恐怖程度系比蝗虫更加恐怖，因为蝗虫完咗之后其实系有啲嘢整噶嘛。 啊、 但系我觉得佢恐怖程度系好似咧，有冇睇过以前嗰咩夺宝奇兵咧？有一集系有啲军艺咧，即系佢行过地方咧，所有人都变成骨咁样啦。因为前两日 夺宝奇兵咩？唔系盗墓者罗拉咩？ 唔系， 定系咩啊？ 夺宝奇兵， 定系讲埃及嗰个咧咩？ 唔记得啦。总之系类似嗰啲咁样行军艺嗰啲咧。总之佢经过呢只牛都会一嘢俾佢，系。而且前两日即系我啱啱睇新闻，就是、前两日话咧，唔知边个地方，即系大陆唔知边一个地方有一座山，然之后有人喺上面揾到一粒钉屎咁大粒嘅红宝石， 所谓嘅红宝石， 然之后值50,000+，值50,000+，然之后就一堆人就上去掘，掘到成座山都光了。 咁然后听收就系原来嗰啲所谓红宝石，其实系一啲叫做一啲唔知咩啊。总之不知道是什么的化学物质啦，我不懂啦。总之大个市价是得百，即是充其量就是百几蚊，手指公咁大的一粒都是百几蚊人仔。 结果啲人就掘烂咗座山。 是啊，疯狂掘咁样。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中国人其实个即是个价是贱到，即是好衰的，即是中国人现代中国人个价是贱到无伦。所以佢其实是冇朋友的，是一个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毒品嚟嘅咁样。咁即讲咗咁多，咁究竟想讲啲咩呢？咁即用一个叫做比较平白啲或者浅浅肤浅少少啦，我哋咁样嘅角度系去睇，即而家中国喺一个国际上嘅关系究竟系点样啦，同埋嗰个局势系点样样啦。咁究竟其实有啲咩关系呢？同香港其实好大关系嘅。咁即讲咗咁多，中国其实好似系睇落去表面好富强啦，好 very strong 啦，即係富國強兵啦。咁但係其實背後個危機其實就係佢嗰個隨時嘅軍國主義化啦，或者係一個叫做法西斯化啦。即係呢個呢一點又好好笑嘅，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係經常以一個叫受害者嘅姿態係指斥日本噶嘛。你就係一個軍國主義國家，想呢、這、一個修憲，想恢復呢個軍隊，你真是一個法西斯啊！或者係經常即係好似係咪上年啊？上年紀念呢、這、一個即係中國啦、啊，稱之為一個叫做抗日戰爭暨法西戰勝法西斯70周年係嘛嘅紀念日啦。咁然後就大肆即係習大大就發表一篇 speech 話咩我哋咩戰勝咗法西斯主義啦乜乜乜，其實最好笑最諷刺咧就係21世紀最大嘅法西斯主義同埋軍國主義國家就係中國，即係除咗俄佬之外，俄佬其實俄佬咧佢又玩得起嘅，因為俄佬佢嗰個普京就真的用民族主义去团结，即他用一个叫做大俄罗斯主义的这样的心态团结俄罗斯人，是去令到俄罗斯国力上升啦，军力很犀利啦，足以成为一个叫做 继苏联后另外一个 叫霸权啦，或者一个咁所谓的强国啦，咁人哋俄罗斯其实玩得起话做得起，咁但系呢、這个即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是很中意系好叻。copy 咁啊 ，copy and paste 或者抄啦，咁佢谂住抄俄罗斯，咁但系就抄到死屈仗吓，咁究竟即系对香港有咩影响？咁我哋好，我哋翻嚟跟住继续讲咁。